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直播间里，观众在经历过最初的静默后集体破口大骂起来。在赛程后半段，他们就受到了诱导，一部分早期观望专门在后半程投钱的，把大笔钱压在了池江宇身上，另一部分为了挽回早期损失，也把手头能调动的所有钱都投向了池江宇。结果他们不仅没能看到想象中池江宇怒杀70余名异能者的精彩场面，还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财神被一个简陋的卫十六一手穿胸。在赌徒们眼里，从他伤口里哗哗哗流出去的不是血，全是钱钞。诅咒声山呼海啸似的朝卫十六袭来。讽刺的是，在这之后的几十秒内，买进卫十六股份的人激增。然而在短短几十秒后，卫十六窒息倒地，死去活来。除了买卫十六的人惊怒难抑，体会了一把一秒从天堂坠到地狱的感觉。那些在池江宇身上赔钱的赌徒真是个个拍手称快。 干得漂亮，就这样搞死他，刺激，这才是真的刺激。 他们不关心这个白安逸是什么异能，不关心他的愤怒崩溃绝望是源于什么，只要能演一场好戏让他们看个爽，他的价值就到头了，这才是他们要的刺激啊。一连三度令人目不暇接的反转，机构也看傻眼了。为防夜长梦多，在卫十六第三次死掉后，机构就锁了赌盘，马上开始结算。卫十六第13次死掉时，各笔钱款已经计算清楚，及时付起。这笔款子不走银行，也不延期，即刻就能到账。在账目结算完全结束后，官方并未关闭直播，这是为了观众们的观赏体验考虑。在赌徒们狂热的叫嚣里，卫十六的手指缓缓动弹了一下，他还剩下一条命，最后一条。好在那个杀了他一遍又一遍的疯子没有意识到。卫十六真想冲上去扭断他的脖子，但是他刚刚受过的痛苦叫他在短时间内学会了什么叫畏惧，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这个疯子的异能是什么。他只剩下一条命了，再也没有本钱跟这个疯子较量。他的头子早在他痛苦难耐时被他扔到了十几步开外，没有头子，卫十六根本无法凭空发动力量。他眯着被涕泪护住的眼睛，竟发现之前被他吃入腹中的小铁牌正静静躺在自己的呕吐物中，散发着浓浓的胃酸气，距离他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。卫十六眼前一亮，现在他将全副的生存希望寄托在了那个他曾经鄙薄不已的小铁牌上。他尽量谨慎地抬起手来，眼望着池小池，手则一寸寸地向着那小铁牌摸去。差一点，还差一点点。铁牌内部安装有传送回收装置，外部有一个小小的指纹槽，只有把右手食指按在指纹槽里，再口头说出密码，语音系统接受讯息辨识无误，才能实现传送。而他对面的池小池总算在长久的静默后睁开了眼睛。卫十六立时浑身发凉，闭目屏息装死。池小池悉悉嗦嗦地站起身来，路过池江宇倒下的身体，微微错开眼睛没有细看。他平静地走到卫十六的呕吐物中，走到他身侧，俯身拎起他尸体的后领，像是打算把他拖出来。卫十六被衣服死死勒住喉咙，差点翻出白眼，但是 是个机会。他想借着这个移动的机会伸手把铁牌够到手中。谁想对方不知是诚心还是无意，在他伸手之际一脚踩中铁牌，还踩到了魏十六鬼鬼祟祟的指尖。十指连心啊，魏十六险些疼得叫出声来。撑住不让自己面目扭曲已是极限了。机会一失，一个眨眼，魏十六就被拖出了呕吐物，往小池塘方向走去，在地上徒留一道污迹。眼睁睁看着小铁牌离自己越来越远，魏十六心慌不已。没了铁牌，没了力气，还不知道这姓白的拖自己去哪里。他在心里呐喊，传送啊传送啊，只要现在传送就还来得及，他就还是最后存活的三人之一，就能保住一条命。以后不是要多少命就有多少吗？此时的机构内部也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。传送仪式需要经过机构内的应急处理部、看管异能者本体的机构和赌盘负责机构三方共同确认后，三处同时按下按钮才能实现。往日应急处理部从来没有过这样大的工作强度，眼见一切都要结束，难免心力交瘁，大有解脱之感。有人劝说， 传送吧，那个多异能者已经没了，至少要保住这两个吧。 是啊，传送吧，别再有什么意外。 应急处理部的部长促使全部财产，恼恨难言，也是费了极大力气才保持住镇定。他吐出一口浊气，不情不愿地道， 传， 别开传送。 所有赌徒们的屏幕上拖着魏十六尸身的池小池如是说。说话间他抬起头来，随意至极的一个眼神落在屏幕外的诸位看客身上，扎得人心猛地一慌。他走到小池塘边，毫不犹豫把魏十六的身体扑通一声推入池内。他站在岸边单手抄兜，望着水面上自己的倒影。 现在传送我就自杀，这个人和我只能有一个活着出去。 池小池抬着手腕面对腕表，表情平静，说出的话却叫人胆寒。 你们是选他还是选我？ 水中假意屏息，妄图蒙混过关的魏十六一颗心沉沉往下坠去。隔着水波，魏十六听到外面人轻蔑的冷笑， 你的演技太差，不合格，试镜都过不了，你还剩多少命我一条条都给你算着呢。 魏十六自知伪装被识破，不再装死，跌跌撞撞在池塘里站稳，抹一把脸上的水。 行啊， 他脸上是末路狂徒特有的癫狂， 来杀了我，白兰叶，你有什么手段就使出来吧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异能，不会只有那一手吧。 池小池拉起腰间系着的袖子擦了擦手， 你会被淹死。 魏十六愣了片刻，旋即大笑。小池塘并不深，不过数张简方，最深的地方才刚刚及腰。魏十六知道自己难逃一死，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听到的会是这样滑稽的答案。他张狂地摊开双臂， 我倒想看看你能怎么淹死。 魏十六的话音甚至不及落下，就被一股呛入口中的水给冲咽了下去。他肺里立即灌进水，肺泡仿佛被陡然涌入的水挤得一个个炸了开来，剧痛难当。他慌急起来，妄图靠蹬水求出水面，手臂却被一只突然自后袭出的手死死扭住，腰身也被钳紧，宛如身系巨石，无法动弹分毫。魏十六脸色清白，五官扭曲，喉咙里咕噜噜发出水声，窒息与溺水的感觉不尽相同，然而这一次所带来的恐惧感却是远胜于以往任何一次。他只剩一条命了，他不想死。他的头子还没有填满，他的游戏为什么偏要在此时结束呢？ 魏十六拼尽全身力气扭过头去，想求一个明明白白的死。沉沉黑水中，他看到了令他不可置信的事物。那张属于白安逸的文秀又苍白的脸正从侧面望着他，嘴角飞扬。魏十六瞪大了眼睛，再次转头，水面之上隐隐绰绰的那张脸和那双冷眼同样是白安逸。他发出一声无声且恐惧的哀嚎，但换取的结果是更深的逆入和精神的逐渐涣散。刚刚只及腰身的水，如今于他而言已变成了葬身的漩涡。而直到死去的那一刻，他仍不知道为什么他能够看到两个白安逸。